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又过了四月光景，大雪纷飞的季节流言渐息，池小池再次出山，照例是和文玉京一道，但这次随行的人数很多，不仅有任听风，赤云子所有尚在山中的弟子均被调来了。由此可见此次任务有多么凶险。空心山中有一恶蛟现世，以人肉为食，附近城镇中百姓纷纷逃家离乡，背井惶惶不可终日，只得出资请道修前来降龙。按鲛人仙君原文所写，这空心山斩蛟又是段叔觉的一个大机缘。书中段叔觉与众师兄来至山中，石中介首次在众人面前出鞘，大放异彩，引起诸人赞叹。而在书里，叶继明也来到了山中，他与此恶蛟有积怨，早些时日他与叶继明争过地盘，尽管叶继明守住了自己的山，几只伺候他的小妖仆从却被吞噬，二蛟自此结下梁子，叶继明一直耿耿于怀。时隔多年，他一听到蛟龙现世的消息便立即杀了来。不巧叶继明与众道修在山中狭路相逢，先于恶蛟被人窥破真身，自然被误认为是那食人恶蛟，一口黑锅平白天降，好不冤枉啊。段叔觉本想为他辩解，谁想叶继明不仅不成他的情，反倒将计就计，故意出言挑衅，惹得众道修怒火中烧。段叔觉知晓此非为叶继明本性，猜中了他的用意，便主动带众人出战，二人斗在一处，直斗入迷迭谷，与道修们失散。二人经过一番恶斗，故作两败俱伤之态，又得那坐收渔利的恶蛟出面来收割战果，却被假伤的二人合招打败。叶继明来的目的便是杀掉这曾经害死他家小妖的恶蛟，心愿已了，便拂袖而去。临走前还转过头来，将手中的小巧竹扇合拢起来，对段叔觉一指，邪魅浅笑： 仙君，此仗未完，暂且记下，下次相逢你可定然要让本君尽兴呢。 场面一时间可以说非常给了。鲛人仙君中那作恶的长虫为段叔觉所斩，且段叔觉无意中斩裂蛟丹，不仅得了名声，还平白得了百年的修为根基。得了这等便宜，蛟身他便没再染指，由得师兄们分了去，各作修炼之用，暂且压下不提。但是重生一回后，情节被强制改变了不少。叶继明自小便被燕金华带回余光潭，根本没来得及与这恶蛟结下仇怨，自然没有寻仇一说。叶继明倒是知道这些原文剧情，知道自己该在这里插上一杠子，但他同样知道在这个情节点里，段叔觉身边跟了太多静虚峰弟子，按他自己的说法，本君何必在这时凑热闹，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呢。然而说归说，做归做，这么久没能见到段叔觉，他着实想念，索性化了灰身，随着众人上山，只为多看那人几眼。他一扭一扭的树间爬行，远远望着人群中的段叔觉，嘴里叼着一枚鲜红的小蛇眉，一面愤愤的咀嚼，一面想：姓池的小王八蛋，怎么把人给本君养得这样瘦啊。自从入山后，燕京华便低眉顺眼的倒是规矩，苏云想起他往日不着调的模样，怕他惹事，忍不住提点他一句： 二师兄， 进入迷迭谷后千万不要乱走，此地烟瘴频多，地形又古怪，莫要与我们走散了。 燕京华满口答应，心中暗笑， 走散？ 他恐怕是在场所有人中最了解空心山的。空心山整体呈宝塔状，有一环形谷，乃上山必经之地，名唤迷迭谷。经过此地，无论仙凡都需靠双腿前行，而此处地形诡异，烟瘴环带，大风一吹不散此间邪物，只会越吹越浓。而迷迭谷正是那恶蛟的栖身之所。鲛人仙君一书中详写了此处阵法如何破解，只需按某上古偏门阵法墨邪阵，按图所记依葫芦画瓢，便能破解生门，来到恶蛟的藏身之处。在来之前，燕京华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翻遍阵法古籍，还真的找到了书中所提的阵法。他把阵法图形绘制袖中，做好了一份极其完整的小抄。哼，这次他定要一箭三雕，把前些日子失去的通通拿回来。踏入迷迭谷的瞬间，他将那颗被他珍惜储存起的风珠握在手中，轻轻催动，立时间阴风呼啸，森寒入骨，惹得那几个修为较低的弟子打了好几个哆嗦。不等燕京华趁着风装个逼，池小池便道， 众人小心，这里是莫邪阵。 我操你妈， 这就和花了半个晚上在文具盒里做了半本小抄的学渣雄赳赳气昂昂奔赴考场，最后却被教导主任把文具盒没收了，只许带笔进考场，一样恶心啊。文玉清看一看四周， 不错，此地一阵套一阵，卦象多变，走入其中一步踏错，便会与身边人走到不同的地方去，一会儿我们定然会失散，若是寻不见身旁人，莫要惊慌，这恶角要的便是众人慌乱，他便可趁虚而入。我们需要一些弟子镇守外围，有人请缨的话，便趁刚入阵中还未走远，速速到外面去吧。 这话说得很熨帖，显然是在给那些能力不足或者是胆怯懦弱之人找到退缩的理由了。闻言眼睛滑一声，哼，别人无所谓，只要你文玉京不出去便好。文玉京身为小师叔，自是不会出去，将那些镇守外围的弟子安排好，十几人便投身入阵。不消半刻钟光景，基本所有人都走散了，就连燕京华也不知道走散到哪里去。好在池小池与文玉京还在一起。此处乱木纵横，阵眼怪奇，周围的枯草灌木、鬼石古松，皆是万千阵眼的一部分，堪称一步一阵，一步一坑。若是一脚踏错，没有落足在正确的阵眼处，那相伴而行的两人便会瞬间分离。文玉京在前，池小池在后，就像两人第一次上山时是一样，池小池踩着文玉京留下的每一个脚印，步步紧随，步步踏实。跟着文玉京时，池小池常有错觉，宛如少年时分和他一起回家，路灯把二人的影子拖得又长又瘦，而自己永远闲不下来，总爱追着那人的影子踩。那人从来不会生气，顶多会在他捣乱刹不住脚步撞到他身上时，把他一把背起转一个圈，责备道孩子气。池小池也不怎么要脸，就是被他抓了现行，就盘在他腰上死活不肯下来。最后那人总是拗不过他的，会像一个真正的哥哥一样背着他回家，而趴在他背上的池小池总会安静下来，认真去观察自己与楼影的影子。直到今日，池小池都记得两个人的影子融在一起的模样，就像是一杯热牛奶兑进红茶，又甜又烫，让人时隔多年还舍不得忘掉那一份甜意。